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文章。说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至下而昧上，则著矣。那么这是学习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啊。上根人虽然是从这个心上啊改起啊，从起心动念处改起，决定不能疏忽四相上啊，不能说我心很清净了啊，这个戒条啊可以不必遵守了。这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呢？即使你有真功夫，你的功夫并不真实。为什么？你有真功夫的人一定有真慈悲啊。你有真慈悲，你一定会做出榜样，做出模范给人看啊。这个是利他了，自利利他。所以这个是最对的，正确的。啊，就是上根人必定要时时刻刻照顾下根人。啊，我们对于世尊所制定的戒条，条条要遵守。这个戒条引申国家的法律，我们一定遵守。持戒广义的讲法就是守法了。啊，你像在大乘戒经里面，佛说的就很清楚，就很明白。梵王经里面跟我们讲，菩萨一定要遵守这个不谤国主啊，国主是现在讲国家领导人呢，决定不能够毁谤啊。啊，璎珞戒经里面讲不漏过税，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国民对国家有缴纳税的义务，不能偷税呀。啊，那么像这些都是属于持戒，所以国家的宪法、法令、规章，这是有形的；无形的，我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都要遵守。那么在现代这个社会，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常常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到人家的国家，他们的法律跟中国不一样，他们的风俗习惯跟中国不一样，入境随俗啊，到人家国家里头一定遵守别人的法令规章，遵守别人的风俗习惯，都在持戒里头。所以这个戒律里面所包含的广大无边，我们都要懂得啊。所以如果至下而昧上啊，执着在这些法令规章，我样样都遵守啊，但是不明理，也不懂得从心上去改过，这样改法就很笨拙了，这不是个聪明办法，但是也是好办法，能够这样遵守啊，这个总是过失比较少了，过失是不能避免，过失可以减少很多，所以他给我们讲改过 要有三种心，也有三种不同的功夫。这个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下面这一段呢，是讲改过的效应。过改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境界现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成绩？请看这篇文字啊。故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又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歇。故这个字用现代化来讲呢，就但是的意思啊，但是但凡啊，发愿改过，需要有帮助啊。明是明显的，需要啊良朋提醒啊，要有真正好朋友，时时刻刻提醒你啊。为什么呢？凡夫健忘啊，啊，一转眼忘掉。诸位想想，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你的好朋友，常常提醒你，你嫌不嫌他啰嗦呢？真的，确实会嫌他啰嗦，会嫌他繁琐。所以，佛教的教学，那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的聪明智慧。他用什么方法呢？这种方法就是现在学校里面叫的教学工具。他用名号。他用艺术。时时刻刻提醒你。名号。你比如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名号啊！他自己的本名，经典上记载叫悉达多。但是他习惯呢用这个名号，这个名号是这个名号提醒我们。但是古时候古人翻经。翻释迦牟尼佛完全用梵文音译，没有把他的意思翻出来。我们现代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呢，迷惑了，不懂得什么意思。古人懂得，古时候讲经的人多，教学的人多，因为一般寺院全是学校。出家的这个法师就是老师，他天天在里面自己研究，对大众讲学教学所以寺院是学校所以大家懂得释迦他的意思是仁慈，我们待人接物缺乏仁慈，常常想到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都起这种念头，干这种事情，这错误的。所以佛他用这个名号释迦，你 听到这个名称我待人要仁慈要能够舍己为人摩尼两个字的意思是清净，对自己要清净对别人要仁慈用这个名号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念这个名号提醒自己，听到别人念这个名号也提醒自己。那么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小佛堂，或者有个客厅，客厅里面我们供一尊佛像，把佛的名字写在两旁边，像对联一样。这是你们大家在寺院看到的床幡，这个幡上写的都是佛菩萨名号，什么用处呢？提醒我们自己。佛教里头用这个方法了，佛像、菩萨像也是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一看就晓得它代表什么意思。那释迦牟尼佛代表仁慈清净，那么在中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多的，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用现在的话就是无条件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啊，众生有苦有难呢，无条件的全心全力就帮助他，这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看到观世音菩萨像就想到，我要对一切众生要慈悲，无条件的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观音菩萨是谁？观音菩萨就是我啊，提醒我用这尊像，用这个名号提醒我，我要效法观世音菩萨，我要学做观音菩萨，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供奉这个佛像啊，功德很大，功德大在哪里？就大在此地，常常提醒你，供奉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代表孝，孝亲呐。地是大地，藏是宝藏。你看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能离开大地啊。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大地来供养。地上无论是生长的，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五谷杂粮，这是地生的宝藏啊。地下埋藏的那个资源就非常之多了，这个金银珠宝啊，提供我们生活之所需啊。佛用这个地呀，代表我们的心地。藏呢，我们心地真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能力，这个德就是能力啊，有无量的相好，需要我们就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用孝亲尊师。就是孝道跟师道，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讲的孝道跟师道。用这个来开采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我们就要懂得孝亲尊师。他时时刻刻提醒我。文殊菩萨提醒我智慧呀，要求智慧呀。普贤菩萨提醒我要落实在生活上。像释迦的仁慈清净观音的慈悲，地藏的孝敬，普贤这个文殊的智慧，通通要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的处事待人接物，那就叫普贤。你看看佛家教学，你说妙不妙？所以佛教里面所有佛菩萨的形象，所有这些神明的形象，通通是教学 表法的，啊，绝对不是迷信，绝对不可以把它当作神明来供奉，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用这种方法来提醒我们，啊，比一个人在旁边天天提醒我们呢，我们会厌烦他，会讨厌他，甚至于会恨他。用这种艺术品摆在你面前，可以欣赏，又可以提醒，你是多好。啊，上一次，啊，我访问这个凤凰卫视，啊，见到这个长乐先生，啊，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摆了许多弥勒菩萨像。我看看，哎，他有的像弥勒菩萨啊，这个肚子大大的，胖胖的。弥勒菩萨代表的是欢喜心呐，啊，佛家常讲的平等慈悲，啊，生平等心，成喜悦相。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心要平，啊，色要端庄，要欢喜，啊，这是教我们怎样跟大众相处啊，全是表法的。我们这个出家人名号都不例外，啊，我出家，师父给我起个名字叫净空，我很欢喜。啊，人家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想我有没有清净，我有没有放下，放下就空了。啊，提出这个名号，我就想想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名副其实。如果名跟实不相符合，我们要生惭愧心呐，我们对不起这个名字。所以佛的名号无量无边，代表我们真心本性里面的性德无量无边。菩萨名号无量无边，代表我们的修德。啊，性德我们在凡夫，我们迷了自信，所以性德不显了，要靠修德了。修德有功啊，性德就现前。是这么个意思啊！佛教不单单呢是名字啊，这个艺术上的造像是表法的，所有一切设施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啊，连建筑都不例外啊！你们要是注意看，你到这个学佛教寺院，你看供奉释迦牟尼佛这个殿啊，叫大雄宝殿。你看它的建筑，外面看呢两层，里面是一层，都是提醒我们啊，外面两层教给我们要随俗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内里头要平等啊，内里头不能有两样啊，啊，外面可以不平等。里面决定要平等，外面平等呢，这个社会秩序就破坏了啊！外面一定有尊卑啊，有父子，有兄弟，有长幼，他有秩序啊，不能把这个秩序破坏了啊！所以外表两层代表着社会秩序，决定要遵守；里面呢，决定要平等。你看这意思多好啊！啊，那个供奉这个供具都是表法的啊，我们在佛前面烧一炷香，香代表什么？香代表你看看香赞里的样子，戒定真香啊，真香不是你燃的那个香，看到那个香就要知道我要修戒，要修定，要修慧，戒定慧是我自信真心里的香， 叫你闻到这个香，看到这个香，想到我要修戒定慧，我要断贪嗔痴。没有一样不是提醒的。佛前面的供具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是要供一杯水。其他的供具通香化通通没有，那就香都不烧都没有关系，水一定供一杯。水代表什么呢？水代表心。看到这杯水，我的心是不是像水一样干净，一尘不染，是不是像水这样平等，叫水平。所以水代表清净平等，取这个意思，那个水不是给佛喝的，是给我看的，给大家看的，看到这杯水，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用这些方法来提醒我们，没有一样啊，不是，只是苦口婆心呢，想一些方法来教我们。我们然后才体会到佛对我们恩德之大，设想之周到，那不能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哪里有迷信呢？所以诸位要记住，供佛前面那个水不能供茶，茶什么？茶有颜色，那个不干净，那就代表心里头有污染。所以要供清水。那个清水是用自来水还是用开水，这无所谓，只要那个水干净，里面没有肮脏的东西在，那就行。你懂得它的意义是表法，也就是明虚良朋提醒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刻不理不提醒，我们就会迷了，就会做错事情了，就糊涂了，所以佛门这个教学的事实。真正了不起啊！这个，我们到20世纪之后后半叶，二次大战之后，我们才常常听到艺术，连打仗都讲求艺术，有这个艺术化的口号。我们想到佛在几千年前教学就进入艺术了，用艺术的方法来教导。又需鬼神证明，这个鬼神证明就是感应，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在这一生亲身体验的，同修们他们的感应给我讲的，这个就太丰富了。佛法的修学就是学做一个好人呢，学做一个明白人呢，还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你要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这一生没有缘遇到，所以是没有机会遇到，你有这个机会遇到，证明你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因缘。我在往年住在美国的时候，在达拉斯我们那个佛教会，有一个会长，蔡文雄居士，他告诉我学佛的因缘，他们常住在外国的华侨，对这个不相信啊，那一年。他的父亲过世，他到台湾来奔丧，送他的父亲。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他在床前，他看到有一尊佛像， 这尊佛像呢，在窗户里面，那个窗户就好像是个那个佛龛一样，佛像在当中。啊，他说他至少看了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绝对不是看错。啊，给他印象很深，他感到非常惊讶。他问别人，别人看不见。他这个学佛的信心呢，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佛来度他。以后他做生意，啊，赚的钱呢，有的时候啊，逛古董店呢，他喜欢买古董，在古董店看到一尊佛像，是石头雕的。这尊佛像他一看呢，哎呀，就是他父亲走的那一天呢，现在那个窗口的那尊佛像，他立刻就把它买回去了。啊，买了，那是在中国买的，买了之后带到美国，最先供在家里，以后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去看，我看了也很欢喜。啊，我劝他把这一尊佛像供在道场。啊，因为他是这个道场的会长，达拉斯佛教会。啊，现在这尊佛像还供在那个道场。啊，这是他讲出他学佛的因缘，又需鬼神证明啊。啊，他又告诉我一桩啊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他说有一次，他跟几个朋友，在这个旧金山，啊，他是在旧金山之外一个小城，回到旧金山，开车把路走错了，走到一个小镇，确确实实这个小镇呢，在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去过的，啊，车接近小镇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很熟，是他住过的。啊，他能够立刻就记起来这个里头的道路的状况，里面建筑的状况，跟这个同车的人讲，然后这个车他们就进去，跟他所说的完全一样。他非常惊讶，这桩事情多年之来他得不到答案。遇到我的时候，他问我的法师，这到底是什么缘故？我说从这个地方看呢，大概你前生呢，你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如果你前生不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而且住的时间会相当长，否则的话呢，你不可能知道这个小城里面的状况。他一想有道理，就是很可能呢，他前生呢是在旧金山呢做矿工啊，大概是中国人做矿工啊。生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个地方还算不错，没做什么坏事，这一生又得人生了，啊，生意还做得不错，啊，又能够学佛，前世的业因呢，真实。啊，像这一类的事情，我遇到的太多太多了，我自己本身也有好多次。到外国一个地区从来没去过的，一去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面熟，啊，这个环境不生疏，啊，如果没有前世，这怎么讲都讲不通啊！啊，你说突然这件灵感，为什么不其他地方有这个灵感，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由此可知，人决定有过去生，既有过去生，就肯定有来生。因果通三世啊！啊，所以这是需要鬼神来帮助我们。一心忏悔呀，昼夜不懈，这做功夫啊！啊，这个忏悔就是改过。啊，我们念念都有过失， 一不觉就迷了，迷了就是过失。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昼夜都不能够间断。所以有人问我，那我们在家里头卧室里头可不可以供佛像？有些法师就说了，卧室里头供佛像那是大不敬啊。这个话说的只对一半，不能全对。怎么说对一半呢？你不是修行人，你不是不肯认真去改过自新，那你把这个佛像啊供在卧房里面是不敬，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正修行人，昼夜不间断呢，想要人提醒我，那在卧房里头没有佛像，就会忘掉了，就迷失了。我可不可以供？应该供。所以对真修行人来讲呢，那敬不敬事小啊，提醒我觉悟事大了。我真正觉悟就是恭敬，我迷惑了就是大不敬。这个事情总得要通情达理，所以要执着在那个教条上，你讲不通啊，你只能对一半呢，你不能完全对啊。所以对一个真正下定决心改过自新啊，要这个效法佛菩萨，学习佛菩萨，什么地方都可以供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总得要知道，问题我们是不是真干，是不是真学？下面这是讲克期取证，经一期七天，经过七天或者二期14天，乃至1个月、2个月、3个月。必有效业呢。如果真的能够锲而不舍，就有感应。哪些感应呢？下面他举了个几个例子来给我说。我们的业障消了，罪过消了，他有预兆，有好的预兆。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或者心神一旷啊，在从前这个心里啊总是不开心，总是郁闷不乐，现在这个心胸开阔，常常欢喜，这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感应。这是效果。或者智慧顿开。从前处事待人接物，总觉得自己很糊涂。糊里糊涂，没有智慧。现在经过这一段顿悟改过。这一段修持之后觉得自己现在有智慧了。处事待人接物不迷惑了。有智慧，很清楚，很明白。这都是效果啊。或处拥他而初念皆通。拥他是事物繁忙。从前事物繁忙，自己感觉的很累。很疲倦，提不起精神，处处有障碍。现在经过这样修持之后，断卧改过之后啊，处理这些繁杂事情跟从前不一样了， 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再烦的事，再忙的事，都感觉有头绪，有条理，轻而易举啊，不感觉的繁杂了，也不会厌倦了。或欲冤仇而回程作息，那这是很不容易的功夫了。冤家对头，在从前说看到他就讨厌他，就恨他，总要骂他几句。现在看到这些冤家对头了，不但不会骂他了，欢喜还跟他行礼，以善心以礼节来对待，这个都是好的吉兆啊。那么这是在人事上说的，下面呢，这是讲你在梦中的境界跟从前不一样了。没有修行之前常做噩梦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我在学佛之前噩梦很多，常常在梦中惊醒，学佛之后在头十年还有噩梦，十年之后啊，噩梦没有了，这个都是好的预兆，都是好的感应，或梦吐黑污，梦中啊吐出黑色的东西，黑是脏的东西啊。这是举例，或梦往生现前。我是因为常常讲经，所以梦过不少次，佛菩萨讲经。我参加这个讲经的法会，提携戒引。佛菩萨在梦中啊给你说法了，帮助你，教导你，这是一类。下面又一类呢，或梦非不太虚，这个梦好，做梦的时候飞起来了，在空中飞行，所以腾云驾雾。或梦床翻宝盖，梦到天宫，梦到佛国，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圣事，是种种圣事，殊胜之事啊！这些预兆啊，皆过消罪灭之相，才会有这个现象。我们的罪业纵然没有完全消除，消除的一部分了，这些现象现前，那么这些好的现象现前，千万要记住，然不得至此自高，化而不尽，最怕就是这个，所以种种瑞相现前，对于一个真正用功的人，见如不见，不必跟别人说，不必炫耀自己的成就，那就完全错了，应当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放在心上，自己依旧要一心忏悔，依旧要昼夜无间呐，我们的功夫才会进步，如果有这些境界现前了，自己以为了不得了，自己以为比别人高了，你功高我慢的心生起来了。 不但不能提升了，你立刻往下堕落了，这是错误啊，这是严重的错误啊。化而不尽呢，化是终止，在这个地方，这个化就不再往前进了啊，这就可惜了啊。所以这一些殊胜的境界现前，若无其事。纵然觉得自己智慧开了，还当作未开想，这个好啊，我们才能够进步啊。廖凡先生说了这么一大段，下面呢再举例子啊，举古人改过的例子，勉励他的儿子。习俱白玉当20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啊，俱白玉是春秋时代魏国的大夫。啊，他改过自新呢，很有效果。在历史上留给后人做典范。啊，这个人也是圣贤之人。20岁很年轻的。他就知道改过自新、断卧修善的重要。就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啊，到21岁呢，乃至前之所改未尽也。啊，虽然天天在改，认真努力在改，改了一年，觉得过去这一年呢，改得不彻底，改得不究竟。啊，即22岁呀，回视21岁呀，又在梦中。这样子，年复一年，啊，岁复一岁呀。地地改之，新年50而又至49年之非。啊，到自己50岁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过去49年所做的，还是错了。古人改过之学如此啊，值得我们效法了。一个人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过失，这是最大的过失啊！啊，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过失，你就不会有心去改过了。啊，没有改过的念头，这个过失的累积，由小过累积就成大过，由大过累积成为巨过，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啊！许许多多的凡夫，为什么死后堕三恶道？缘由就在此地，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不知道改过。由此可知，了凡先生在前面所讲的啊，明须良友提醒，这一桩事情重要啊，你到哪里找到这么一个好的朋友肯提醒你呢？说老实话，父母都做不到。父母果然天天提醒你，你一定会怨恨父母，会觉得父母唠叨啊，父母太繁琐了啊。所以 佛菩萨想的方法好啊，妙极了。用种种方法表法提醒你，而表法的意义要懂。譬如我在前面讲的供水，这佛前面供这一杯水，你一看就晓得，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永远保持清净平等。那离开佛堂不就忘掉了吗？那谁提醒你呢？你要知道，只要见到水，你就想到。我们平常喝水，倒一杯水在这里，马上就提醒自己。到外面做客，人家招待，最简单的也是一杯茶水。见到水就要想到啊，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啊。如果你只是佛堂的那杯水是表法的，其他的不要，你什么都学不到了。那你就未免太笨拙了。你是过分的分别执着了。譬如燃一颗香，你晓得这个香是代表戒定慧。我们在任何场所当中，闻到气味都要想到戒定慧。香是提醒鼻根的。不管什么样味道，都用一个香字是代表。只要有气味，闻到有气味，就要想到戒定慧。然后你再学，你才明了，虚空法界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出的？哪个地方不是用功道场呢？一切时，一切处，原来都是道场。道场不是在寺院庵堂啊，处处皆是啊。我们在佛前面供花，供果，花代表是代表因呢。花开得好，因好，因好，果一定好。所以果是代表果，这花代表因。善因得善果啊，恶因就会结恶果啊，他表这个意思啊。佛前面供这个花果，我们懂这个意思。什么时候看到花，都要懂得，我要修好因。无论在什么时候，乃至于看人家穿一件衣服上，衣服上绣的花，看到这个花，我要知道修好因。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果实，我们祈求的是好的果报，好的果报一定要修好因。这不都是佛家的教学吗？都是如来的教诲吗？哪里要说一句话了？尽虚空遍法界，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舌尝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原来处处皆是佛法。所以佛家常讲啊，佛法无边呐。这句话意思你懂了吗？所以你要会学。你要会学，一切时一切处决定不迷。为什么呢？他都在表法，都在提醒你，你怎么会迷呢？不会的人呢才迷啊，执着的人才迷。执着一定在佛堂供的那是表法，离开佛堂之外的就不懂得什么叫表法了。这个学得太笨拙了。 孔老夫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烦，夫子就不教了。我说太笨了吧。告诉你一样只能懂一样，你不能够触类旁通。佛法是教你一样，你懂得了，一切都懂得了，样样都通了，这是佛法。所以佛法教学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那我们这个功夫上来讲呢，居白玉是最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条决定不能疏忽。了凡到晚年也学学具备语这是功夫有相当根底了，才知道勇猛精进的重要性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功效越来越显著在这个日常生活越来越快乐，事业越来越顺利。确确实实做到了，灾消福来。一点都不假。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